德国奶粉出现短缺，原因是强国买手关注啊。德国应该表示感恩和感动，哇！我哋啲强国买手自己国家啲奶粉咁近都唔买，特登山长水远去到德国嗰边消费，刺激你嘅经济，强国人好嘢！我系爱国移民顾问 MJ。 人民币已经去到九啦，100蚊去到90蚊人民币啦。上星期同一啲客户嘅老板食饭倾偈，哇，叫苦连天，屌到飞起啊！收钱就收人民币，俾钱就俾美金、港纸。再咁发展落去啊，睇嚟都可以同手攞重货人民币嘅我一齐去 IFC 拎筹排队跳楼咯。我系强国新环 Javin。 好啦，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就发现咧， 北京嘅雾霾啊有抗药性。哇！但系中国专家就话冇事嘅，咁都系嘅。对我哋强国嚟讲，净系唔爱国先有事嘅啫。我系强国生还者八奇， 好欢迎翻嚟今集嘅强国生还者，大家好， 喂，好熟悉嘅声音啊， 出翻嚟啦， 好耐冇见啦，大家， 我哋几惊你被失踪啊？ 唔系，同翻啲听众交代翻先，即系阿 Win 唔喺度呢段时间咧，咁大家有留意我哋 Facebook 啦吓，知道佢都有一定。即係一定嘅人民幣嘅存款啦，咁其實咧，係啦，咁就佢基本上佢已經發咗達翻嚟㗎啦，咁我哋會揾一集即係探討下點解阿 Win 突然間會發咗達， 發達不嬲嘅，係啦，佢近嚟咧就去唔同嘅地方刮翻啲錢出嚟，咁不斷攞翻嚟香港，真係好忙啊，真係。 你講到咧，我好似出差嗰啲咧，好似去賣豬仔嗰啲咧，哇，賺咗幾桶金，跟住翻祖國嗰啲咁樣喎。 黃祖藍都係跟你揾食嘅啫。 我知。其实咧，每日带20,000蚊人民币限额啊嘛，翻香港啊嘛，咁我计过都要带几千日噶咁样，如果咁样 讲，如果你真系太忙咧，可以揾我哋帮你带。 系咯，我收翻1% 手续费， 你又俾翻1% 啊？OK， 咁啊，其实咧，miss 咗两集啦，都挂住大家嘅，因为即系呢两个礼拜咧，其实都因为都枕住出差，咁啊先去咗河北啦，跟住就广东省啦。咁其实大家有留意我哋嗰个 Facebook 咧，都见到我。将一啲河北嗰个情况咧，都同大家分享过噶。 啊，系喂，首先咧，你分享之前咧， 系 啊，我想多谢一下大家，即系我哋强国新环者 Facebook 咧，基本上咧，我哋 节节上升， 系啦，节节上升好犀利啊！即系多谢各位支持。 系啊系啊，所以咧，我有一个问题咧，我要代嗰个有人 inbox 我问你啊，喂，即系你可能得你先答到嘅嘢，喺大陆点样上 disav.com 噶，想唔想到噶？ 系上到嘅。 inbox 我哋问噶，咁系上到嘅。 系上到嘅。 收咗秘技啊，好多人都上到嘅。 冇秘技，个秘技就系喺香港嘅中移动出一张一卡两号。咁咧，你呢个一卡两号咧，你翻到国内，你 Facebook。This is AV 贴埋 TV Super 全部都睇到噶啦，但千祈唔好用 WiFi， 但 用 WiFi 就睇唔到。 网速会唔会慢咧？ 4G 啊， 睇得顺唔顺畅咧？ 我其实冇睇到，我睇 Facebook 嘅网速好顺畅咯。 OK， 得啦，大概知啦，好。 你啲朋友 多谢你解答，多谢你解答， 多谢阿 Win 嘅解答。 可能系八期 inbox 我嘅。 OK， 咦，其实喺分享坦我所讲嘅河北出差之前啦，知道八期寻日好似。喺深圳有啲抱怨， 唔系艳遇，即系我个人咧不嬲好正经，唔会有艳遇嘅， 冇理由 系啦。咁咧就话说咧，寻晚咧就小弟上咗强国就探索下咁样啦，咁 即系探索下啦， 系啦，即系为个节目准备材料咁样，系啦。咁咧咁跟住搭的士啦，咁我就去由呢个世界之窗附近咁样啦吓，打的咁样翻罗湖口岸咁样啦，咁咧就搭到去中间嘅时候咧。咁本身我见到个的士咪标呢係跳緊即係約莫50蚊左右啦 ,50蚊 ,60蚊左右啦，突然间好犀利啊，突然间呢变魔术咁啊，点一条呢点会变到86蚊嘅，点解嘅，跟住我心諗咦，其实系咪我对眼出事呢，真係我又諗咗好耐，咩眼睛好重要嘛，会唔会啊有咩问题呢，跟住我又同个司机讲啦，咦点解会咁嘅，系咪我有病啦，咁跟住个师傅就话啦， 好正常啫，50蚊到160几。 係啦，今日嗰个河北人即係因为之前我同佢傾过一阵偈啫，啱啱上车嗰阵时候就知道佢河北人，咁佢就话唉唔係咁落雨嘛。咁落雨呢咁就要影响到系统啲网络嗰啲。 个标会联网嘅咩 係呀，咁跟住我就话我、原来系咁，即系可能我啲港产真系唔识。咁跟住原来会咁样㗎。咦咁即系收几多钱啦，依家搭到中间，如果去到罗湖口岸。跟住佢就话啦， 哦，随便你啦，你俾几多就几多。跟住我心谂咁笋咁犀利，但谂谂下都系唔好啦。咁我费事一阵落车唔知会点噶嘛。落咗车，喂唔系、哦，你由湖南坐过嚟要俾2000蚊、哦，咁我咪大镬。咁所以我话诶唔好啦，师傅，我哋讲定个价先啦。咁、就嗱、由一般嚟讲，由世界之窗搭会去罗湖口岸嘅钱啦。佢话啊，咁佢我觉得佢好好啊，佢真系80至90蚊到啦，即系佢唔讲100蚊以上。咁跟住咧，其实据我所知咧，系60多蚊嘅啫。 O K， 即都讲多咗啊，但系都算系讲得冇咁夸张。 系啦系啦，咁跟住我话，咁、算啦，70蚊啦，我话好唔好啊？跟住师傅就话好，我见你咁爽快，就70蚊咁样。 有冇讲价？世界顶咧，你世界之窗有个地铁站，直接搭翻去罗湖，好似都唔使换。 嗰阵时换一 八旗咩人啊？搭咩地铁啫？ 咁你落大雨啊嘛， 啊地铁系通窿，地铁里面要等。 咁有夜啊嘛，嗰阵 其实好少搭地铁噶， 系啦。咁咧就即系我发觉咧，我喺呢件事有几个启发嘅。咁第一咧，我觉得我哋强国嘅同胞咧就越嚟越诚实。即系我觉得如果呢件事喺5年前发生咧，佢会同我讲200蚊嘅。OK， 依家亦系净系讲80至90。系啦，即系佢诚实程度已经多一倍啦。第二咧就系讲紧话咧，我哋强国嘅科，尤其是深圳，我哋科技真系一日千里，即系个咪标咧系 link with 个网络啦，得嚟咧 detect 到出边有冇落雨啦 ，detect 到落雨，佢一 detect 到落雨即刻打一弹咁样，系啦，咁就50就点变八五八六。即系我觉得呢个 OK， 即系我对我祖国即系越嚟越即系有归属感啊。 嗱、那、嗰个诚实咧，即系你话佢冇汤水鱼咁样抢汤你价咧，我觉得系，我怀疑就唔系落雨啊，佢应该有啲机关咧，就系我哋呃啲唔识嘢嘅人， 好大可能， 可能博我走漏眼啊，系咪啊？ 但系你由50蚊到160几，你都好难走漏眼， 系咯、哦？可能博啲游客咧，即系唔识咁样，哦，系86蚊噶，差唔多啦，唔知道啊咁样。 系跟住后屘我仲即系佢俾我唔知揭穿咧，或者俾我发现咗啫，我话揭穿啦。跟住咧，佢开多一阵车咧，就即刻 reset 翻个表啦，系啊， 就再冇跳到 跟住，系咯，跟住我冇见佢冇跳，跟住我 正规的士嚟噶， 正规的士嚟噶，跟住我就话咦，雪后的落雨影响咧，冇事，跟住后屘点解冇事嘅咧？咁样啊，咁唔知啦。 不过近年喺深圳搭的士嗰、那个安全感都高咗嘅，即系都好似正规咗嘅，规范咗。 都始终都系特区，佢都叫系经济特区啊嘛，咁应该都可以嘅。不过都系再强调我哋嘅朋友咧，因为我今次我上前几日就喺龙岗，都系深圳嘅。前日应该嗰度食完饭出嚟都系搵到的士，我都系滴滴嘅。即系始终滴滴系真系好方便，所以都系建议大家都系 download 翻个滴滴啦，直接微信支付方便快捷。的士始终深圳会系最好嘅，但系出咗深圳之外咧，即系省外地方咧都唔方便。 好啊， 即系呢个建议大家咯。 好啊，除咗搭的士之外咧，呢两个礼拜有咩吓风流史同大家 讲？系啊，边我真系 大把嘅，咪后求其讲，求其讲一个啊。 你头先你头先咪后讲好多个 十万嘅司机啊，粗心大意公路遇到啲咩咁样？ 呢种孤儿。你上个礼拜咪讲完啦，其实咧即系最深嘅体会啦，或者讲翻真系河北嗰个情况真 系 好恶劣啊， 系点样恶劣啊？即系啲骨头 顶你， 全部都系杜汶泽咁嘅样嘅。 佢嗰个空气真系好差，空气情况咧，你喺直情系闻到下一啲好刺鼻嘅感觉，即系嗰啲。悬浮粒子其实国内咧去衡量嗰个空气质素咧，佢用一个词汇叫做 PM2.5。 哇 ，OK，PM2.5 系咩嚟咧？唔使咁紧张，其实就系一啲直径微米少过2.5微米嘅一啲漂浮喺空气里面嘅悬浮粒子。咁佢就大家可以简单咁去理解就悬浮粒子啦，喺空气里面嘅。咁咧就佢就俗称点样去衡量咧？就系呢啲悬浮粒子，佢唔用悬浮粒子，佢就叫 PM2.5。咁一般嘅情况，如果良好。譬如在一些沿海城市、啊、或者比较天气好的昆明啊、贵州啊，大概是20到40的，咁呢个叫做良好嘅。咁啊，上个礼拜前几日咧，好似北京已经去到1000啦。 咩一千？ 系啊，已经过咗1000啦。咁 哇，你点解仲未死嘅？ 即系基本上你喺条街度，你系能见到系少过10米嘅，超头咗嘅情况。咁你会觉得好恐怖，或者如果大家有留意香港新闻咧？应该两个礼拜之前有一班港龙嘅客机 是降落不到的，在北京因为能见度太低了，它是降落了三四次都降落不到，最后迫于无奈是折返回香港。 我给听众有一点概念，其实 PM2.5 这件事香港都有用的，香港的空气污染指数就是用这个 PM2.5、它有时就会变成略高或者过高，有时看天气报告都听到啦。即很多时我们的空气比较污染的地，即可能多少少的地方啦，例如中环啊、铜锣湾啲咁嘅地方咧，都几高嘅。通常咧，所谓几高或者都颇高咧，就是、高于100。 哦，高于100噶都 系高于100就叫做系 最高噶啦， 系啦， 系啦。 咁如果大家去理解高于1000系咁嘅情况啦， 哇！即系佢哋可能嚟到中环，哇，空气好好噶咯。 一定空气好好，高于100，你可以见到蓝天白云啊嘛。 咁你喺河北系点啊？即系见唔到对面马路啊？ 我亦有一段时间系见到嘅，但系好多时间都见唔到嘅。 咁严重？ 系好严重。你如果大家可以上翻 Facebook 咧，我上星两星期前我摆咗一张相，就系、是、我坐紧高铁嘅时候，由呢个嘅保定， 系 河北保定翻石家庄，我喺影出去嘅时候，大家唔好以为系因为阴天或者乜嘢，基本上就系一个雾霾天气。其实嗰、那个我估计应该有阳光嘅，只不过系啲成个。大气候啊，都系俾啲咁嘅悬浮粒子遮住，你系基本上睇唔到阳光。 系咯， 系我老婆仲同我讲话，叫我喂你咩？佢啱啱嗰阵系一个咩几十年一遇嗰个咩月亮咧，最圆 嗰时 候，哦，喂，那個，超级月亮， 月弯月亮嘅点，我直睇唔到， 大厦个顶都睇唔到啊！望嗰个月亮， 月亮嘅点样睇，冇可能睇得到嘅，系好恐怖嘅。嗰度啲同事仲同我讲，佢哋话最恐怖嘅程度咧，系你去遛狗啊，即系放狗嘅时候咧，都。睇唔到只狗， 只狗 你放狗嘅时候你睇唔到只 狗， 啊只狗仲未死嘅又系咁犀利嘅啫， 啲真系好夸张， 啲动物嘅生存适应力好高嘅。喂，你有冇试过喺大陆踢波咁样啊？如果我睇过一次系真实嘅情况嚟，我唔记得系咪世界杯， 戴住口罩， 唔系，好经典噶，好大雾，但系唔系中国嚟嘅。个守门员咧就喺度守紧龙门 啦。咩啊？呢个系伦敦噶，记得 喺伦敦啊，系啊。我就话会唔会有个你记得？你知道讲边个画面啊？ 我知，因为话太 大 雾 啦，完场就走晒。 球证就话腰斩场比赛，咁啲人就走晒。 但系个守门员唔知道，仲喺雾入边守紧龙门，跟住咧警失踪咗嘛，警察去揾佢，跟住揾到佢仲守紧龙门，先叫佢走啦，场波完咗啦。 再过一段时间都唔出奇咯。 大陆有冇试过咁样咧？你望望到对面龙门咧？哇！突然间攻埋你啊！ 应该都有啲难咯，真系即系认真咁讲啊，空气真系好差，好差。 所以个污染嘅现象咧，其实近呢十年八年，特别喺北方，特别系严重嘅，特别犀利嘅。咁咧，所以咧，我哋强国生患者咧喺度忠告各位听众咧，就系咧。尤其是冬天去北方咧，最好戴定两个口罩。 其实可以同大家听众分享咧，点解冬天系特别差？因为冬天咧，北方咧过咗啊，上次有听众指正翻我哋，就系过咗淮河以北，同埋过咗秦岭，就系有供暖嘅，佢有一个供暖系统嘅。一供暖嘅时候咧，现在开始慢慢减少，之前嗰几年咧都系烧煤。或者烧一啲劣质嘅煤，咁烧一啲劣质嘅煤去排放出嚟嘅二氧化碳或者一啲嘅杂质咧，就基本上就会喺我哋嘅空气里面度漂浮。咁、因为你喺冬天咧，你北方一定要供暖嘅。咁你一供，如果唔供暖，你喺间屋里面冻死咗啦。咁你一供暖嘅情时候咧，就会特别严重。 即系两害选其轻啦，一系冻死，一系咧就呼吸啲唔新鲜嘅空气。 系啦，咁而家就大家决而家好啲噶啦，开始控制紧。譬如而家河北。我去嗰段时间咧嘅嗰几日咧，就开始实行呢个叫做单双号嘅车辆限制。 哦、oh ，OK， 系啦，点样单双号咧？即系譬如今日系我哋今日系28号啊，咁今日系双数啦， 系 咁啊，逢亲双数嘅车牌尾号先至可以喺市内行驶。 哦，呢个好似外国都有用。 如果你车号系车牌号，假设系1357，咁你最后尾数系7，你单号咧就唔可以行驶。咁当然你可以行，可以开啦，照开啦，你开。咩罚钱嘅啫？咁、啊，通常一般都唔会开噶啦。咁呢个初头以为咧，听翻啲同事讲，系咪就系因为啊塞车太严重，所以要咁样？其实唔系，主要系针对翻个空气嘅情况。咁所以河北人都几大意见噶。 我买架车翻嚟有一半半个月都开唔到嘅， 买多架部，买多部咯， 唯有买多部咯。 其实咧，除咗头先阿 Win 讲嗰个供暖呢样嘢以外咧，其实点解北方会更加严重啲咧？因为北方咧系比较多重工业嘅城市，咁例如有边啲咧？沈阳、 系 济南。系啊，呢啲全部系即系好多重工业比较密集嘅城市，咁你重工业咧必然会产生污染， 系 啦，咁你必然产生污染咧，咁咪见到阿 Win 嗰个情况咯。 最严重咧，全国十大城市有应该系前五六咧都系河北嘅。 哦，系咩？ 唐山大地。 咪住，北京系唔系头位嚟嘅？ 北京点解会咁严重呢？呢、這个就系你要同阿 MJ 上下嘅地理课啦。咁啊，北京系俾成个河北包围住嘅。 系。 咁所以呢个北京嘅城市就啱啱成个河北包住，但系北京系天朝啊嘛，系首都啊嘛，咁所以北京就叫做一个直辖市啦，就自己一个。但系其实喺地理位置系成个河北包住。咁所以北京点解咁严重呢？就系咁嘅原因。 其实所以咁样讲，北京其实系首位嘅。 可以咁理解啦，可以咁理解。成个河北重工业最多系唐山，包括石家庄都有部分，保定啦，同埋呢个张家口都有一啲，所以都会系，因为尤其是唐山嗰个重工业咧，系当其时唐山大地震之后咧，好多嘅税务政策，好多嘅优惠俾到佢，所以点解唐山系啦，就会有因为咁嘅情况咧，佢有好多依类型嘅，包括钢厂啊，一啲嘅重金属嘅厂，佢释放出嚟嘅呢啲咁嘅污染物咧，系好严重。 同埋重工业咧，另外一样导致污染嘅原因，除咗佢自身排放出嚟嘅废气以外咧，就系本身因为咧佢重工业咧就导致沙漠化。咁因为咧佢冬天系吹北风，系啦，咁咧佢又将可能好多沙尘啊，咁由北方吹咗落嚟北京， 系 咁，所以你见到咧北京啊或者河北有啲地方咧就咁恐怖，就系呢个原因啦。即系有啲本身系沙尘嚟嘅，本身系即系嗰啲所谓污染啊或者呢个雾霾啊，本身系一啲沙尘嚟咁样样嘅。 系我听讲过噶啦，好多北京嘅客人同我讲，即系佢哋点解要移民咧，都系因为呢、這个吓雾霾嘅关系啊。就算自己顶得住啊，都俾下一代走啦咁样吓。好似张之仪咁样，早几日都带咗啲小朋友，唔好喺北京生活啦。北京好像真的要戴住呢个空气净化器咁样嘅，唔系口罩可以解决噶啦。 我嗰日影唔到相啊，有人路啤我啊。我其实喺强嘅新闻者 Facebook 咧，咪 share 咗一个由北京西站，因为石家庄翻北京系去到北京西站，咁我真系唔敢搭的士，因为即系太塞车啦。咁由北京西站就坐地铁，咁我 share 咗出嚟嘅，大家有兴趣可以上翻我哋 Facebook 度睇嘅。咁啊，沿途喺地铁里面见到好多。都系戴一啲好特制嘅口罩，就唔系我哋平时喺出入医院嗰啲口罩， 好似 Batman 嗰个间隔嗰啲咁样，有嚿嘢喺入边嗰啲怪人嗰啲咩？ 我自己觉得好似 AV 嗰啲 ，AV 嗰啲系点解 ？AV 嗰啲系点解？ 有嚿圆形嘅嘢喺个口度嗰啲，我都系听 MJ 讲嘅啦，即系有啲似嗰啲咯，奇怪的口罩，好多啊，即系好基本上十个有四五个都系戴呢啲。 嗰啲类似系咪就系啲空气净化器？咁样嘅嘢， 我相信系咯，所以有时我同啲国内同事倾偈，我都讲话，其实我哋个民族都唔使人哋打我哋，我哋自己都应该会死晒噶啦。你一个空气，一个呢、這个核心食物嘅啫，乜，即系 香港空气已经唔系真系好噶啦， 好好噶啦， 即系咁样讲啊，旺角已经系空气， 其 实 都系麻麻噶啦，即系其实嗱好同唔好咧系比较， 即系相对啦， 比较啫。如果即系如果同欧洲比较，香港。我极差添， 系啊， 系啦，欧洲唔未必咁好啊，欧洲就咩，除非北欧咯。 北欧 系其实就算你西欧，你哋讲紧德国啊，或者意大利、法国。都系好好嘅，其实即系呢啲空气都唔系话真系好差嘅。 好多人同我讲话嚟到香港系呼吸困难嘅，要一两日适应噶。喺无论佢喺欧洲翻嚟啊，定系喺美洲翻嚟啊，美国加拿大翻嚟都系咁样。 其实正如头先白琪所讲咧，所谓好唔好系一个对比嘅。咁但系作为生活喺香港嘅我咧，我觉得已经可以见到蓝天白云咧，系已经系一个好幸福嘅事。 其实咧，头先讲开北京咧，我虽然系一个强国嘅新患者，咁但系其实每一次冬天去北京咧，我每一次啊我都系会病嘅。 哦，咁你身体差啫。 第一我身体差，我咪同彩多冇关。 太感动啦，系嘛？ 系可能太感动，咁跟住又即系 喊病啊， 喊得太多。 系啊， 因为咧就我记得有一次我好深刻嘅，就系应该约莫一月份喺北京咁样咁就即系做嘢，即系做嘢啦。其实咧我又唔系。特别话，我发烧感冒啊，肚屙又唔系，总之成个人周身唔自在，好唔舒服。咁跟住咧，我嗰阵时同我有个朋友，即系同我一齐喺北京啦，我同佢讲话，喂。 我好想见，我有三日冇见过太阳啦，我好想见到太阳啦，我再见唔到太阳我就死啦。 阿无限唔系阿天津饭咧，喺北京可以揾到食啦。各位好靓嘅太阳买太阳券，太阳券北京要出你条太阳券，排到成行城市。 但系呢个见到太阳咧，其实真系喺一啲城市嚟讲系好奢侈。 咁夸张啊？ 你系完全见唔到有太阳，或者见唔到一嚿云咯。可以咁理解系见唔到一嚿云，去到一个情况系咩咧？我哋成日形容一啲好靓嘅天气系海天一色噶嘛， 系 咁咧。去到譬如包括去到湖南湖北都系嘅，佢冇一个叫海天一色，系露天一色，条马路系灰色，个天空都系灰色，咁所以系露天一色嘅，好恐怖嘅。你直情系包括你呼吸你嗰啲。嗰啲空氣裏面你係會覺得係刺鼻，係嗰啲應該係啲煤或者，其實喺度咧可以建議大家，如果對國內天氣咧真係有進一步嘅興趣去了解咧，可以睇一個由柴靜啊喺 YouTube 都可以 search 到嘅，叫做宮頂之下，係啦，咁啊佢大概一個鐘頭40分鐘左右，佢就通過佢嘅訪問或者係一啲嘅調研啦、研究啦，咁去剖析翻點解國內特別係依三四年裏面個空氣差得咁犀利，第一包括頭先我哋提及嘅重工業啦，第二包括一啲劣質嘅燒煤啦，因為我哋優質嘅煤咧全部都係出口其實有時講開一樣嘢都好諷刺，人哋日本最優質嘅嘢咧係留翻俾國民去享用，劣質嘅嘢出口，我哋強國咧係優質嘅嘢出口，劣質嘅嘢留翻俾俾國民使用。 我哋即係大愛咯，係啊， 所以除咗頭先所講啦，我哋燒一啲劣質嘅煤啦，咁仲有一啲嘅，譬如大量嘅工地发展地盘啦，所谓国内叫工地，我哋即系香港叫地盘啊，就系啲地盘啊，挖地啊，起楼咁样，呢啲亦都会造成一啲嘅环境。 华夏嘅文化，优良文化， 咁但系咧， 对己啊，宽于对人。 咁我哋强国咧，我哋作为一个强国咧，其实都好醒嘅， 系 喺呢啲咁嘅恶劣嘅环境之中咧，依然自强不息，有好多商机嘅。咁咧，我就喺网上边见到有一人喺北京卖空气。 哦，我见过，见过， 系 几靓嘅，整到个好似唔知汽水包 装。系啦，系啦，即系做汽水罐咁样嘅，一罐约摸28蚊人民币到啦，咁都唔系好贵，28蚊俾得起咯，我哋强国人系咪先？系啊，咁就都哇，但系销情系非常之理想，一日卖几百罐。你谂下，我当佢一日卖500罐，嗰度都到讲紧成万几蚊营业额噶咯，已经。 即系唔系讲少喎？嗰个瑞士山区费真系可能有阿郑中基由阿暴龙哥出嚟啦，呢个系瑞士山区费，可能真系有佢嘅市场。我以前你真系以为讲笑啦，卖空气系真系有商机噶。 真系有人卖噶，应该 有 真系有人卖。 你讲到话冇见到太阳咯。 真系见唔到嘅，好恐怖。有机会去北区，大家就 咁啦。即系其实除咗话，喂，我去到北京，话真系啲咁嘅空气、咁嘅环境，即系唔系未必一定北京咧，强国啦，好辛苦以外咧，其实咧一定你搞到咁咧，一定会有病嘅。咁咧我就咧最近咧睇咗个，都唔系最近啊，之前啊，都睇到一个报道，就讲紧咧 几多人有病， 癌症，即系直情讲紧 cancer。系咁咧，我哋中国去年咧。大家估下有几多人系确诊有 cancer？ 哦，每10个有一个啦，好多啦。 哇，十个一个，14亿人， 即系千几万 啊，几亿几人， 亿几人噶，又冇咁多，又冇咁多，一几有亡国噶， 有 cancer 喺北京嘅，咁啊，再一半咯，5000万咯， 有冇 20个有一个啊？ 有冇咁夸张？嗱，旧年咧，嗱，净系计旧年确诊啊，即系本身可能有啲已经2年前确诊噶啦嘛，净系计15年确诊嘅430万人。 呢个系确诊乜嘢啊？ 生 cancer。 哦，咁有啲人唔系。cancer 啫， 同埋有啲人本身已经确诊咗嘛， 系啦， 有啲人已经确诊咗嘛，咁你可以再确诊噶嘛， 嗰啲唔系 cancer 嘅， 系咯，咁430万人，即系几乎系 一个香港咯，半个香港咯， 大半个香港咯，大半个香港人口系有 cancer 嘅，咁咧话最主要咧嗰、那个来源嘅原因咧就系慢性感染、食烟同埋呢啲空气污染啦，系啊，即系证明到咧，其实咧呢样嘢咧。 系， 即系并唔系讲紧话，喂，我空气差，我吸少两啖空气咯，即系唔系就咁就咁嘅问题。基本上咧，系你系真系会出事嘅，尤其是嗱，头先讲空气啊，有几多有原来咧，有差唔多咧，有接近啦吓，170万人去年啦，系有即系呢班人当中系肺癌嚟。 所以我觉得强国食烟咧就抵嘅，即系喺香港你话唔食烟就身体健康啊，咁喺强国我食唔食我都身体唔健康噶啦，咁我梗系食多两啖啦，反应都系啦， 所以唔介意，一定唔介意咯，喺国内 仲新鲜啊，烟嘅污染值100，呼吸嘅污染值1000。 诶，不过咧讲开咧，中央就真系正视紧一个问题嘅，如果唔系就唔会实行呢个单双号啦。同埋咧，而家咧好似上两个礼拜前喺河北咧，佢一啲嘅客户嗰个写字。他都已经是强制性要求是转用不可以烧煤，去转用一些行一些天然气，用电或者用电的发热去烧一些水管，一些水呢就在屋里面循环循环循环，就是去制造一个热气出来的， 没那么污染。 国家是正视，因为其实刚才所说污染的其中一个源头就是烧煤嘛，尤其是劣质的煤嘛，现在就开始，不过即是即系蛇有蛇路嘅，听翻佢哋讲咧，系点样嘅一回事咧？嗰啲水管啊，或者嗰、那个你要挖个井去储啲水去咁嘅，佢你一定要揾翻啲指定嘅，即系唔知系咪啲官嘅家嘅亲属开嘅一啲嘅水管公司啊，或者系工程公司，你一定要揾佢。如果唔系就唔符合边个国家安全。 呢、這个咪又系嗰啲制度嘅问题咯，即系明明本身件事系好嘅，但系佢即系整到咧可以变成一个哦咩叫合规咧？嗱，我哋为咗安全个名目几好啊！啊，环保咁，但系咧，点样为之合规咧？就一定要揾我亲戚间公司啦，咁样合规啦，咁样搞到件事，唉。 同埋我哋强国咧，有一样嘢咧，就真系有个可以改进嘅地方，就系咧，我哋永远所有嘅政策咧，都要系 under 一个大政策嘅方向去做。我嘅意思系讲紧话咧，就算呢个咁严重嘅污染问题咧，其实我记得早两三年前咧，我听过一个报道咧，我都几深刻印象嘅。咁就又系同样讲紧北京嘅污染。咁佢死都唔肯讲呢，即係政府即係有关当局啦，死都唔肯讲个污染呢係来自一啲重工业、或者一啲即係工业啦嘅嘢，就死就要讲緊话咦北京係因为好多车，咁车当然係其中一个原因啦、但係咪一个主因呢？又或者讲緊话令到严禁有啲人喺某啲情况唔俾食烟，系又甚至话唔俾宵夜食，即系其实呢啲即系嗰阵时有人提，即系嗰阵时有啲官方咁样提过，咁呢啲可能都系导致咗污染嘅其中一啲源头，但系唔系主要咧，咁呢个我觉得系未必系嘅。未必系嘅，咁但系咧，同埋同时佢系想好似想回避咗，诶、哎，其实唔关工业事嘅，特登唔提工业，我就系、是，因为佢想要保护翻自己的经济又好，咩都好，牺牲咗可能呢啲健康啊，或者一啲、即系污染问题嘅嘢啊，咩样系啦？ 呢个咪言论自由啊嗰啲嘅重要性咯，即系有啲人以为言论自由唔系好重要嘅，唔系最重要嘅，想要有啖好食咁样，其实呢啲就系反映咗咯，佢因为佢如果政府俾你任意去讲佢嗰个原因出嚟，咁可能对佢政府本身有啲负面嘅影响，佢就唔好再制止下啦，讲啲对我冇影响嘅。 因为系前几日睇到一单咧，即系同污染无关嘅一个都几得意嘅一件事嚟嘅。有个俄罗斯人咁啊，或者苏联人啦，前苏联人啦，就想移民去美国咁啊申请。咁啲官员咧就问呢个人啦：，点解移民美国啊？我哋俄罗斯唔好咩？好，好满意。我哋俄罗斯经济冇美国好咁好咩？唔系啊，好满意。咁啊，我哋俄罗斯嘢食啊，或者啲美女冇美国咁好咩？唔系啊，全部都好满意，我哋都好好。咁点解你要移民美国？咁嗰个人就话：，因为喺美国我可以话唔满意同唔好，喺俄罗斯我一定要话好同满意。 系咯，就系呢个， 即系一个你连发表嘅权利都冇。 呢个笑话本身系你 系好悲哀， 好悲哀嘅笑话，又系一啲好悲哀，有少少黑色幽默嘅笑话嚟。 而其实系喺中，其实唔系未必系讲紧俄罗斯嘅， 可能唔敢讲咯。所以睇我其实下一节都想讲下咧，呢个 Facebook 咧嚟紧进入。草擬緊嘅咧，其實係進入大陸市場咧。當到真係入咗大陸市場咧，真係可能我哋以後 share 一啲消息啊，或者係再分享一啲嘢嘅時候，真係可能唔知會唔會被消失或者被篩選。 我諗有強國版 Facebook 咯，可能，但係呢個未證實嘅，我覺得就唔需要太過慮嘅。 同埋咧，始終我哋強國咧就行一個叫做國家主義，咁即係乜嘢都要國家嘅利益行頭。咁如果即係咁嘅情况、喂你叫我减少啲污染，你工厂做少啲嘢，咁佢跑唔跑到 GDP 条数先，佢始终要跑 GDP 嗰条数，係呀，佢如果要跑条数呢，就不可避免呢就会可能即係嗰啲生产啦嗰啲就唔可以减得太慢。 哦，其实 GDP 数超 九粒嘅啫，几多几多？今年升40%咁样，60%。佢中意系咩结果咪咩结果咯？ 即系睇你点睇啦。而家中国或者香港都系嘅，有两个问题，一咧就经济问题，二咧就好多人以为只有经济问题。咁啊，睇下你大家点睇啦。好啦，呢一个 系咯，今节节今节啊，时间就差唔多啦。咁我哋下一节咧，有位嘉宾同我哋分享一啲比较特别或者新鲜，亦都系福有油鸡嘅嘢。咁啊，下一节翻嚟我哋再见。 好，拜拜， 拜拜。